气的改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也希望它能够继续保持。 FM 1073 AM 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4号星期二，农历10月27，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来，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呢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呢是晴空少云的天儿，能见度非常的好，空气清新，对于交通出行比较有利。受到补充南下冷空气的影响，白天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级左右。同时降温也比较明显，外出请您注意防风保暖，空气干燥请注意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的最高气温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6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天，所以呢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东二环南段的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的南向北，东四环四方桥到大郊亭桥的南向北，以及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是车流集中的。另外东五环的北向南方向七棵树桥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 城市文化范儿，会思考的变形金刚。自动驾驶如今已经不再是人们猎奇的热点，但这也并不是自动驾驶行业的寒冬。相反，自动驾驶的竞争正在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只是它更多的体现在工程师的电脑中，而不是媒体的网站上。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中国第一辆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汽车是由哪里研制出来的吗？ A. 国防科技大学， B. 清华大学， C. 上海交通大学。 哎，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无人驾驶汽车。那么中国第一辆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汽车是哪里研制的呢？国防科技大学、清华大学还是上海交通大学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另外，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正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来保持互动。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大气端庄的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丛书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举行了首发仪式，同时举办了让古籍活下来为主题的第3届中华藏书文化论坛。这套书在甄选典籍层面既注重经典又兼顾全面，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科技等等各领域全都有兼顾，并按经史子集分类。甄选出的古籍善本来自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上海图书馆、辽宁图书馆等馆，全部都是国家特级或者是一级文物。从12月开始，北京故宫神武门外两侧道路将向游客开放。这里曾是故宫的办公用房，故宫希望把这儿打造成两条文创街，游客无需进入故宫，也可以近距离享受到故宫的文化。 尤其是故宫闭馆之后，也有机会购买到故宫的文创产品等。神武门东侧城墙外，故宫快餐也将在这试运营。角楼鸭卷、炸酱面和各类盖饭的售价基本和市面价格差不多。想要感受故宫舌尖文化的食客，这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位于故宫博物院的故宫角楼咖啡，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也正式开门迎客了。游客也是不需要进宫就能享受到皇家咖啡，感受故宫文化。这间店呢，开放时间现在暂定每天的8点到19点，提供咖啡啊、牛奶啊、茶等31款饮料。这儿呢，用隔扇、灰砖、木椅，做陈设。那么所有的陈设以简约低调为主，一度引发参观热潮的《千里江山图》不仅成为了壁纸的主图。连房梁上搭着的轻幔也是这幅名作的画面。工作人员介绍说，因为是故宫旁边的咖啡厅，所以对于用电用火要求非常的严苛，咖啡厅里暂时是不能够提供充电这些服务的。由中国国家画院当代艺术档案库和宋庄美术馆举办的1950年人民美术研究展正在宋庄美术馆展出。这次展览以1950年出版的6期人民美术杂志为核心展开研究，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美术体系。展览一共展出了1950年的新年画原作和同时期的国画、连环画、漫画复制品，配以多种美术文献，共同呈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美术生态。第9届北京国际电影节2019年4月将举办。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重要板块之一的电影市场将更名为北京市场，举办的周期也从往年的3天延长到4天，继续坚持以展示带动交易，以交流促进合作，为行业搭建一个有序交流和交易的平台。2018年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阅读北京年度盛典最近在首都首图剧场举行。诵读大赛是今年阅读北京重点打造的系列活动之一。那么这次呢，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大赛以改革成就未来、诵读放飞梦想为主题，在北京市的23个公共图书馆设置了现场初赛。那么还开发了阅读北京这个小程序，接受报名和作品的上传。在盛典的当晚，还会为108名读者代表来颁奖。再来关注文化方面的其他消息。大型电视纪录片《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最近正在央视1套晚间20点档2集连播，央视经济频道第二天21:18重播。这部纪录片以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基础，通过选取我国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变迁故事，充分呈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用双手书写一部发展的壮丽史诗。整部纪录片挖掘了大量的历史素材，用40年来的时代歌曲、影视作品串起了一段段改革岁月，激起观众的共同回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昨天也就是12月3号，京港地铁在4号线宣武门站设立了主题车站，并且在4号线和大兴线开出了主题列车的留声专列。那么乘客在地铁里可以欣赏不同时代的中国音乐，回味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国2019世界游展将于明年的6月11号到17号在武汉举行，届时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将携3500多幅优秀集邮展品汇聚武汉，参与10多个类别的同场竞技。世界集邮展览是国际集邮联合会为推动世界集邮文化事业发展组织开展的全球范围最高级别、最高水平的竞技性集邮顶级赛事，被誉为集邮界的奥林匹克盛会。从1927年首次举办以来，迄今已有60多个国家或者是地区举办过。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伦勃朗的古典油画真迹《双手交叉的年轻男子头像习作祈祷中的基督》在市场上销声匿迹90年之后，将于当地时间明天，也就是12月5号，在伦敦苏富比西洋古典油画晚拍中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这幅习作落笔迅速有力，保存良好，是伦勃朗笔下最动人心魄的习作之一。另外呢，这是一幅画在橡木板上的预稿， 在伦勃朗的作品当中还是非常罕见的，而且画面中还发现了伦勃朗本人的指纹，指纹呢分布在画板底部边角的颜料层上，由此也进一步证明了作品完成速度之快。最近荷兰驻布加勒斯特使馆向罗马尼亚检方上交了一幅疑似毕加索的画作，这幅画很可能就是2012年在荷兰鹿特丹美术馆中失窃的毕加索名画《小丑泰德》，但是画作的真伪还需要再进一步的确认。找到这幅画作的是罗马尼亚的一名女作家，据她向检方解释，一周前她曾接到一条匿名线索，提供者把她约到了指定的地点，把这幅画作裹在了塑料布里，留在了一棵树下。这幅画作是在鹿特丹美术馆失窃的七幅画作之一，在这起震惊世界的失窃案中还包括马蒂斯、莫奈、高更等绘画名家的作品。意大利的研究人员最近开发了一套计算机算法，计算哪部电影是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结果呢，1939年出品的《绿野仙踪》拔得头筹，而其他九部影片依次是1977年版的《星球大战》《惊魂记》，1933年版的《金刚》，2001《太空漫游》《大都会》《公民凯恩》《一个国家的诞生》《科学怪人》，还有1937年版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这套算法的评估对象是互联网电影数据库收集的47000多部电影，判断电影影响力的标准是一部电影在其他电影中被提及的次数以及衍生出来的艺术作品的数量。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医药分开综合改革使本市的医疗结构趋向合理，一些普通病、常见病逐步分流到基层机构，三级医院门诊的诊疗人次比改革之前减少了 8.3%， 这说明本市已经扭转了十多年来基层诊疗量下降或徘徊的局面，大医院人满为患的状态得到了缓解，同时群众的医药费负担不断减轻，仅药品阳光采购一项措施就使得药价整体下降了 8.6%。央行最近发布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币公告，这次推出的各类面值的金银币和纪念钞全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不仅可以流通，而且具有收藏价值。根据央行的公告信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币一共有7枚，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5枚，双色铜合金纪念币1枚。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呢，明天就可以开始预约了，面值是10块钱，发行数量有1.8亿枚。北京地区分配到的数量是1020万枚，分2批次发行。预约发行工作由中国建设银行来承担。北京市交管部门发布交通预测表示，12月初天气转冷，滑雪、滑冰等冬季运动热度上升，滑雪场还有滑冰场等周边都容易出现短时的车流集中。从往年情况来看，南山、军都山、淮北、渔阳等滑雪场的客流量比较大，周边道路车流量增加，部分雪场停车资源相对紧张。去往崇礼滑雪娱乐的朋友逐年增多，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出现周六出京、周日进京的潮汐车流。建议滑雪休闲的朋友们可以错开出行高峰，以避免车多排队、寻找车位这些烦恼。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和大家聊聊无人驾驶技术。那么我们最近也从顺义区了解到，顺义区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项目最近获得了批复，项目总建设用地大约20万平方米，将围绕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软件开发、智能软件研发测试、无人驾驶赛道、汽车文化等功能，建成全封闭式的智能汽车实验和测评基地，预计2020年投入运营。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作品展播。 大家好，我是2014年北京榜样，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中心小学的教师，我叫郑丹娜。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金谷银山》这本书。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燕山白杨峪青年农民范少山目睹了雪灾和贫困困扰着村里还没有搬迁的17户农民，有空巢老人，有残疾人和儿童，村民老德安在绝望之中自杀身亡，这给范少山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他主动回乡，带领乡亲们走上绿色环保的脱贫致富之路。他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使一个在贫困绝望中即将消失的小山村摆脱了受苦的命运，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观光村，过上了连城里人也羡慕的绿色生活。范少山并未就此止步，他还下山推动土地流转，建成了万亩金谷子种植基地。在成就新农民梦想的同时，他也使中国北方更多的农民受益。他们砥砺奋进的创业故事，有力回答了脱离土地的农民还能否回归故乡的问题，为时代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激昂旋律。作者关仁山把《金谷银山》这部作品定位为给农民看的书，故事的写作风格口语化，语言诙谐幽默，叙述风格简洁明快，读起来很轻松。作者认为文学不能失去农民的声音，需要书写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心声，对他们的精神进行抚慰和引领。为了写这部小说，关仁山不仅在北京昌平草碾庄和燕山长城脚下白杨峪体验生活，还实地走访了50多位农民，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探索他们的精神世界。文中有一段让我印象深刻，范少山坚持发展生态农业，相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白杨峪有两大农作物，金谷子和金苹果。对于金谷子，他坚持不打农药，不用化肥，不施除草剂，用樟脑球来对付吃谷子的鸟。对于复耕的谷子地，宁肯将土地撂荒3-5年，种上草籽，自然放牧，用牲畜粪便给土壤增加养分。对于金苹果，他也坚持不打农药，靠人工捉虫子，打沼气液灭虫子，让无农药苹果融入大自然的生态体系中。在范少山眼里，绿色环保的东西最金贵，即使面对乡亲们一时的不解和责难，他也不畏缩，心平气和地解释，用市场来说话，让时间来验证。最后，我邀请大家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全书内容，分享你的感受。 城市文化范儿，会思考的变形金刚。自动驾驶如今已经不再是人们猎奇的热点，但这也并不是自动驾驶行业的寒冬。相反，自动驾驶的竞争正在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只是它更多的体现在工程师的电脑中，而不是媒体的网站上。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中国第一辆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汽车是由哪里研制出来的吗？ A. 国防科技大学， B. 清华大学， C. 上海交通大学。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无人驾驶汽车。那咱们中国第一辆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汽车是由哪里研制出来的呢？国防科技大学、清华大学还是上海交通大学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另外，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正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来保持互动。 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十一月份，六类无人驾驶车辆开始试运行了，未来他们将正式为北京冬奥组委以及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赛事提供服务。从12月开始呢，谷歌公司计划在商用无人驾驶汽车方面呢进行这个测试，而12月25号开始，英国也开始了无人驾驶汽车的伦敦路试。阿里、腾讯、百度也纷纷布局无人驾驶汽车市场。这个车辆无人驾驶到底安全吗？它是怎么来识别障碍物和复杂路况的呢？我们距离畅想的驾驶生活还有多远呢？今天我们就要为您来介绍会思考的变形金刚无人驾驶汽车。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国通信业的知名观察家、信息消费联盟的理事长向立刚，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哎，欢迎您来做客，我们是听众哟。还有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新闻评论员李克峰，克峰好。 大家好。 哎，欢迎二位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二位男士来聊汽车特别来劲哈，听着这动感的音乐。说到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呢，以前总是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的高科技的梦，但是现在真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了。尤其是我们最近的知道，就是百度也是在，其实是在这个海淀那边也是在有实验场在测试哈，做一些这个车辆和数据方面的测试。那么这个无人驾驶汽车从字面上最直观的表达就是没有人驾驶的车，也叫做自动驾驶的汽车。那么这无人驾驶汽车真的不需要有一个驾驶员坐在那儿吗？所以大家也很好奇哈。向总先跟我们说说。 毫无疑问，就是如果说无人驾驶汽车，它是肯定是不需要有驾驶员来进行驾驶的。 嗯， 其实呢，我是不太愿意说无人驾驶这个词哈。 哦， 因为这个词稍微窄了一点点。 嗯， 其实我是把这件事情理解为成一个智能的交通系统。 嗯， 就是说它不仅仅是这个汽车，它是没人驾驶的。 嗯， 它这整个是道路。 嗯， 整个路况，整个的管理和收费体系。那我稍微描述一下这种感觉，就是我今天早上要到我们电台来做节目。 嗯， 那我呢现在的情况呢，我是拿手机 APP 我就叫一个车。 嗯， 然后呢他就来了。 嗯， 是吧，这个车呢一定是要有个驾驶员的，是不是啊？而且路上面呢，刚才我还有点担心啊，就是因为非常堵啊。非常非常堵。 是， 那未来的智能交通系统它应该是这样，就是说这辆车在车库里，这辆车库里昨天晚上那个回去的时候，它是自己经过了清洗和消毒。 哦，自己就能清洗消毒。 必须它要到一个清洗站进行清洗消毒。 哦， 然后它在车库里的时候，它自己找到那个充电桩、充电位，充完了电。 嗯， 今天听到智能交通系统的一个控制中心，告诉他说要到我家住到富力城，到富力城去接我。 嗯， 告诉他的地址。 嗯， 这辆车就到了我这个位置， 就在你们家门口等你， 对，把我接上。 啊，哦， 然后在路上他跑的速度，我觉得至少要跑180公里这样的速度吧。 那不得飞起来了吗？这路况跑不了吧？ 为什么这个路况跑不了？因为很多的车大家互相堵在一起。 嗯， 这辆车是用某个驾驶员来驾驶的。 嗯， 这个驾驶员是个自然人。 嗯， 这种人是有的人驾驶水平不好，有的人喝了酒，有的人那个早晨心情还不好，还给老婆骂了。 嗯， 啊，所以他这个车开的就会有问题。如果是无人智能交通系统，所有的这个车它都是由中央控制中心来控制的。 嗯， 它在这个所有的路况都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那个智能的交通路况，所以它就能跑180公里嘛。 哇， 然后它到了咱们广播电台把我放下去，它再去接别的人，这样的整个系统才是一个智能的这个体系。无人驾驶只是这里面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感觉经过向理事长这么一描述，一个很科幻的一个这种前景立刻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但是可能不会太远啊。 啊，真的吗？克峰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这个技术它是慢慢的融进去的，就是说它可能一部分一部分的来实现，它不一定上来就一步到位。我今天早上看的一个新闻说，美国有一个人开车，他喝醉了，然后他让那个车自己开。然后呢，这个警察就把他截停了。警察怎么截停他呢？ 嗯， 不是截这个司机，是因为那个车有这个防碰撞装置。 嗯， 所以警察就把那个车截停了。 那辆车是能够无人驾驶的， 其实是可以的，就是个电动车嘛。 哦， 所以就是说这个技术是慢慢来的，各个地方不一样。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4号，星期二，农历10月27，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来，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白天呢是晴空少云的天儿，能见度非常的好，空气清新，对交通出行有利。受补充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级左右，同时降温比较明显，外出请注意防风保暖，空气干燥，要注意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零下6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的最高气温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零下6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点02分，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京城高速进京方向黄岗桥到京城主收费站，京藏高速进京西三旗收费站到上清桥，京港澳高速进京宛平桥到郭庄子，京沪高速出京四环到五环以上路段都是车流比较集中的。 城市文化范儿，会思考的变形金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开始进行无人驾驶汽车的研究，在可行性和实用化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无人驾驶汽车的研究，国防科技大学在1992年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辆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汽车。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A，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无人驾驶汽车是智能汽车的一种，也称为轮式移动机器人，主要依靠车内的以计算机系统为主的智能驾驶仪来实现无人驾驶的目的。2018年的11月，百度与一汽共同发布了无人驾驶乘用车。以下哪个城市是首批开放城市呢？ 盘呀，还有红十字呀，小飞侠呀 ，CC 呀。 这辆车开到固定的位置，然后他要到自己的那个位置怎么去撞线，所有的东西都是智能管理的。这个现在基本上我们国家的大型港口比如说像洋山港啊，比如说像上海青岛等等这些港口都已经实现了。 哦， 另外你像我们比如说天天收快递，这个快递的分拣啊，其实已经是靠这个无人的这种技术来进行了。其实你要把它看的浓缩成一小城市，无非就是它是快递包裹而不是人，它有很多的无人平台在那里分拣，在那儿那个。 但是我们最后见到的不都是快递小哥吗？ 对，我们最后见到的是快递小哥，但是他们自己有一个 那个配送中心肯定是自动的，要不然靠人已经忙不过来了。 最后一公里，最后一公里到我们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用机器啊来代替，但是它的整个分拣中心都是已经是这样了。第二个就是说那个制造工厂，因为我经常去手机看那些那个生产企业去看，那比如说我看华为的现在那个车生产车间，所有的那手机生产完了，这个手机生产完了以后，到仓库里，整个的这个体系都是由无人车来递送的， 所以说其实这个自动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已经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运用了。 对，其实你要仔细看那个快递分拣，我就在想他要是撞车的话那就什么活都干不了，他那效率其实比我们在城市人开的车要快得多，而且他不出失误。 哎，其实我们好像看到过，就每一年在双十一之前我就会看到这方面的消息，很大的一个仓库各种各样的包裹在头，那机器手那滋滋滋滋在那捡是吧。 哎，有那种就是像小车一样的那种平台在那儿分拣 啊，小车的平台，而且现在其实最后一公里也有，我记得好像前一阵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做了这个测试是吧，自动分拣的那个小车自己在校园里会开送到那个各个楼去。 对，现在这个已经也有了，但是目前为止它还不是大规模商用的，它只不过是一种试验的阶段，但是技术尤其是我们可以把它说为雏形的技术已经是有不少了。 无人驾驶技术或者是说这个自动驾驶这样的一个技术最早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了呢？ 你要从天上说比较简单，因为天上一般来说呢很难撞上，因为空间大嘛。那么 这个撞上就是大事儿。 当然大事儿了，但是从一战以后大概就有了最基础的技术，就是电控的那个电动的陀螺仪，就是它是对姿态的一个管控，你有了那个这个自动驾驶仪才开始起步，那么到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很多大飞机，就像这运输机、轰炸机，它由于航程太长了，它也需要一个自动驾驶仪，让飞行员能够省点劲儿，要不然开的那个本身就特别特别的累，结果还要长时间的开，它也已经使用了，然后再往后呢，它综合了一些传感器，比如说轰炸机把瞄准镜、瞄准仪和自动驾驶仪交联，就可以在最后的轰炸阶段，就是由飞机自己控制向目标机动和投弹，这个在这个二战中已经广泛使用了。 二战的时候就有了。 美国人自己做了一个，就是诺顿轰炸机瞄准仪，就是他把瞄准仪和这个飞机本身的自动驾驶仪已经交联了。那么以后呢，我们无非在上面再加一些东西，比如说配合自动起降，配合自动驾驶，就是你在自动驾驶仪的基础上加传感器，然后它就实现了不同的功能。那么比如说苏联的那个有一种歼击机，就是飞行员坐在上面不用管事儿，它自动的去上天，去这个根据地面指挥去打那个飞机，雷达自动找，然后自动瞄准，自动发射。就是其实 那还要飞行员干嘛呀？ 他无非就是怕他坏了嘛，对，还要监控一下。另外有的时候有一些政治原因，对吧？需要你目视识别。苏联不是打掉过人家客机吗？就是说你打一个飞机没问题，但是万一他不是侦察机而是客机呢？ 仪器要看错了呢？ 对，所以还得有个人。但是说这个技术我们看出来，就是它无非就是在核心是自动驾驶，然后在外边加什么呢？加各种传感器，就实现很多神奇的功能，比如说地形跟踪，地形跟踪靠人反应不过来了。就是它在几十米的高度，随着地形的起伏，它无非是一个雷达的一个探测仪，能探测地形，然后和自动驾驶仪交联，就这些都已经实现了。那么在地上稍微复杂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有人来人往，所以没有在天上那么大胆的这个实现，但是技术上说呢是可能的。 其实从天上一直用到这个地下也已经很长时间了哈，像秘书啊，尤其是这个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自动驾驶这个技术的发展呢，应该说跟我们现在这个信息技术的这个高速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您是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所以特别清楚哈。 对自动驾驶来说，它事实上它是由几个方面来组成的哈。第一个是一个传感系统， 传感系统， 对。第二个呢，它是一个信息分析系统，第三个呢，它是一个定位系统，然后呢，最后呢，是一个管理和控制系统，那从传感系统来说呢，其实刚才那个柯峰也说了，就是有很多的那个传感器哈， 对， 确实是这样，就是说，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就说一个车吧，它在这个地上面，它要进行那个识别。比如说它会用雷达，它用雷达进行周围的物体的识别。雷达的情况是把电波发射出去了以后它可以反射回来，那雷达肯定还是不够的，那还是需要呢比如说有视频的这种能力，进行视频的识别来对雷达进行那个辅助， 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感应器，比如说是RFID 啊，比如说 这是什么东西啊 ？RFID 是一个近距离的那个信息传输的一个那个技术啊、 哦 等等这样的一些那个技术。那 RFID 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像羊肠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港口， 嗯， 它事实上它地下呢，它用的不是 RFID， 它用的是磁钉，也就是说它进行一种磁信息的识别，然后它就可以沿着一个磁的轨道去往前走，它没有一个实体的轨道，它会沿着一个磁轨道。 哦，其实它还是有一个暗含的有轨道的哈、 它并不代表都有轨道了哈、但是在机场不是现在在港口里面都是做了轨道的、都是做了轨道的等等，是这样的一些识别系统、那通过这样的一些识别系统呢，毫无疑问它就像人一样嘛，人我们是通过我们的眼睛，通过我们的耳朵，然后我们感受周围的情况，它呢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识别系统来感受到周围的情况，那第二呢，把这个情况以后呢，它要通过那个通信系统，一个呢，它是要在本身的汽车设备上面进行分析，第二呢，是在汽车设备进行分析之外呢，它可以把这个信息系统呢，把这些信息传递给一个中央控制中心，由中央控制中心来进行管理和分析，比如说你这个车应该开多少速度，你现在是不是开快了，或者你是不是开慢了，未来肯定开慢是个大问题，说你这个车在路上开30公里跑、那肯定就影响了别人的速度嘛、所以你必须要跑160公里、是不是、等等，那有中央控制中心来进行控制，那还有呢，我们需要有定位系统，那定位系统呢，它就有两个方面组成的了，一个呢是在天上我们要有卫星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美国的有 GPS， 我们欧洲的有格罗斯，那个伽利略，那个俄罗斯的格罗斯，然后呢，我们中国呢，那我们现在我们搞了自己的北斗系统，这个系统它是什么呢？它可以确定你的位置，然后比如说刚才说的你开多少速度，开多少速度，平常是没办法知道的嘛，因为你有了位移，在天上它卫星能看到你的位移的情况，所以它知道你的那个速度嘛，这还不够。比如说如果它是地下呢，它如果是我们这一个那个地下停车场呢，卫星可能就不行了，所以呢它很可能还会用轨道，这种轨道呢我们现在一说轨道呢就是一个铁轨，刚才我已经说的它可以用磁钉它做一个轨道、那这个轨道呢它事实上没有那个看得到的这个轨道，它也不是沿着轨道跑的，但是它可以沿着一个方向去走，那除了轨道 之外呢，比如说我刚才说的 RFID NFC 等等技术，它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磁轨道。我自己就申请了一个用 RFID 做这样的轨道的这样的一个专利。 哦，您还申请了这样一个专利、 对对对，因为我是觉得未来很可能在这个城市中间一定要密集各种各样的这种轨道，而这种轨道它不可能是修铁轨道，所以它应该用 RFID 等等之类的技术来进行构建。 就是它能在地上能形成一个磁力线的轨道，但是又不会有这种明显的这种东西在路面上。 肯定是明显 不 的，但是你在走的时候，它不断的给你发射信号，你必须沿着这个信号，然后这个轨道去走，这样子以后你就不会去撞到别人的车了，然后你才可以在这个轨道上面可以用高速度行驶啊。然后这是一个那个定位系统，然后最后是一个管理和控制系统，所有这些东西来发射信号，给这辆车说你的速度是多少。你要不要那个停车，要不要刹车，等等，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有管理控制系统来进行控制，这四个东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那么这四个东西呢有各种各样的技术，那这些技术呢都在不断的完善，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需要把这些技术每一个点都做完善了，我们就会有很好的自动驾驶的体系了。 是，柯峰有什么要说的 啊？对，另外其实这关于导航的问题呢，我们再细化一点啊，就是其实这个真正应用实用的导航呢，往往都是所谓组合导航，就我不是靠一种东西，比如说你有这个罗京，对吧，但是呢有的时候呢还需要一些个辅助的设施，比如说用这个惯性导航，因为它每种导航都有它的局限，有那种无线电信标的，但是万一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失效，或者说你用罗京可能会接，比如说临近一个矿山，那你要是用卫星的话，可能你会进隧道。所以呢，有的时候它需要一种这个补充的，比如说低成本的惯性导航，就是说它能推算你的这个位置。就能够解决一个局部问题，因为毕竟我们在没信号的情况下是很少的。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光天化日之下。所以说但是导航往往都不能经靠一招，就是它是只要成本降下来了，因为在飞机上早实现了，但是飞机那个时候是不计成本的。 飞机是靠什么来导航呢？ 飞机其实都是组合导航，就是飞机上面有好几种导航，就是用磁的、用电的，还有呢用那个信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惯性导航都有，就是没有说靠一种的，那要靠一种都是极不可靠的。 对呀、那这万一出了问题就不行了哈，它必须有几种组合来保障。 对，这个体系永远它都是一个综合的体系。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朋友们好好的来思考一下。 城市文化范儿，会思考的变形金刚。无人驾驶汽车是智能汽车的一种，也称为轮式移动机器人，主要依靠车内以计算机系统为主的智能驾驶仪来实现无人驾驶的目的。2018年的11月，百度与一汽共同发布了无人驾驶乘用车。以下哪个城市是首批开放的城市呢？ A. 贵阳， B. 北京， C. 哈尔滨。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通信业的知名观察家、信息消费联盟的理事长向立刚，和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新闻评论员李克峰，一起来为我们介绍会思考的变形金刚无人驾驶汽车，也叫自动驾驶汽车。那么刚才说到了，其实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汽车，还是飞机，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这种机械的这种车辆，或者是什么分解系统，其实很重要，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导航系统是非常重要的。而导航现在其实是通过几种方式来交叉进行保证的哈。但是我听出来，就磁力的这种呢，就是在城市的这个道路上，它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基础设施的这个网要铺。 对对。 那其实现在最方便的还是卫星了。但您说卫星以后忙得过来吗？现在卫星要导航的也没有那么多，以后每一辆车都要它来管的话，这得发多少卫星上天？ 卫星它不是管的了哈，卫星因为一般都是接收卫星的那个信号，然后我们是确定是自己在什么位置，那这样完了以后呢，车在确定这个位置的时候，它不是卫星发一个信号给它，而是车本身 接收卫星的信号， 对，收了卫星信号，就像我们看太阳的一样，我们人看太阳一样，这是东边，那是西边，然后我们确定自己位置，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进行判断，进行决策，都是用我们的人的大脑来进行的，那其实呢，车它也是一样，它是通过接收卫星的信号，知道我自己所在的位置，知道我所在的速度，然后通过我自己的计算机系统来进行决策，我是要刹车，我是要开多大的速度， 那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信号来跟这些进行沟通呢？各种各样的沟通。 那现在的卫星呢，用的无线电的信号，其实和我们听广播用的是一样的，我们无非是电磁波嘛。那这电磁波呢，我们和卫星的不同在什么地方？我们有不同的频率。比如说我们现在用我们城市广播FM107.3是吧？它是一个频率。IM1026这是一个频率。那卫星呢？它有不同自己的比如说它有开波段呐、等等之类的不同的波段，然后我们有接收设备，这个接收设备呢，在车上面它就会接收不同卫星的那个信号，然后来确定我自己的位置，我的速度。 这是这个导航。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障碍探测技术，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在这种路上行驶的时候，你碰到其他的车。还有人，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的时候， 这相当于就是我们说的传感器部分。就是说它，我们现在有，比如说视觉的，像你倒车的时候，后边有一个摄像头，那么还有的是，比如说倒车雷达，那么有，比如说通常用的毫米波的，那么更先进的还有可能有激光雷达，因为这个每一种探测技术它都有它的优劣，那么这个它一个车可能需要就不止一种。其实你像我们人也是个探测器嘛，我们主要靠视觉，对吧？但是其实它不管你是眼睛啊，还是用激光，还是用毫米波雷达，它其实无非都是对电磁波的接收和大脑来处理，它是一回事儿。就无非是用什么来实现。那么现在这些东西在车上都普遍装了，很多车都有，包括这个就是一个车 上。其实倒车雷达就用的是这个是吧？ 不止一种，对，无非就是还没有把它大范围应用，它只是在一个局部，比如说你说你倒车，或者说你让就是电脑替你辅助停车，它是在一个小空间，你可以放手不管了，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大范围应用了，那么就是我们说的自动驾驶，就是上路了，就可以。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多种技术来形成一个整合的，它是 综合来保证 的一个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是探测的范围，探测范围它有两个方面了，比如说刚才说倒车雷达，那你可能旁边你左边右边你可能就没有，那最后的这个智能交通系统，这辆车它的前面后面左边右边甚至上面它都要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探测系统，这个探测系统就包括雷达，包括视觉系统，包括那个磁感应，包括一些那个无线电信号技术的感应等等，它是要在周围都是要有形成一个综合的能力。那现在呢，可能在某些地方，比如说倒车有，或者前面有，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还要感应的那个范围的远近。那比如说现在呢，比如说我们感应的，比如说我就主要是倒车 两米 五米十米就完了，是吧？五米十米呢，如果是在前面，比如说我开200公里的速度，前面30米有一只猫，那你就感应不到了。 对， 所以你还要感应的 更远 近。对，把这些东西呢都能够做到一个感应的范围更广，感应的范围更远，你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系统了。现在呢，我们就要把这种系统的能力在不断的提升。 所以向理事长，您跟我们来说一下，现在这个自动驾驶汽车它已经是进行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了呢？因为不是已经在路上开始测试了吗？ 其实是这样，我自己也坐过那个无人驾驶的汽车哈。 您也坐过啊？ 那当然。 你心里头慌不慌？ 那当然不慌了，是吧？其实，在路上跑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就是说。在一个空旷的路上，或者是在普通的数辆车编组的路上，说 就几辆车编组的那种， 对对对，无人驾驶的这个车在路上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安全是可以绝对保证的，但是为什么现在不能大规模推开呢？那道理很简单，我们现在的路况远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说我们的路上面不仅仅是高速公路啊，我们还有那个各种各样的那个不同的那个复杂的路况啊，我们路上可能还来只猫啊，来只狗啊，还可能有一个不太守规矩的行人啊，甚至我们的车在路上开的时候，它可能有的车它会失控啊，等等之类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说让我们现在的无人驾驶系统能够很好的反应，可能还做不到。所以我们需要刚才我说的就是感应的系统，我们需要把它更宽广，更远，更强大的感应系统，然后把它的判断做得更稳定更加准确，这件事情呢还有待我们的提高。所以就是说实验的路况，如果你上一辆无人驾驶车去跑，那我已经是跑过很多次了，从来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它要变成一个在我们社会生活中 实际路况， 对，我觉得可能还有比较多的距离，还有很多法律，刚才我们后面还要讨论到伦理各个方面的问题。 对对对，如果是在这个路上进行这个跑的话呢，刚才说了，那现在技术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卡在哪里呢？ 技术上面就是第一个，我们探测的范围还是不够大的。那第二个呢，我们的车上面的，就是说我刚才说的要多角度形成一个综合的探测这个系统，那还不够完善。那最重要的一个情况呢，你要识别你各种不同的情况，然后你要最及时的进行高速度的反应。比如说看到前面一只猫，你要刹车。那么第一，你能不能把猫给识别出来？第二，你能不能及时的反应？那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是有很多需要解决的。我们车上那个我们的车上那个计算机，我们现在的计算机主要的还是办公用的。那我们车上这个计算机，它要解决的问题，它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后面我们会说到5G。我们会说到为什么说到5G？因为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低时延。我们现在 时间的时，延长的延，低时延。 对，我们现在技术的这个信息，现在这个信息它是有很多时延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广播，我现在说的声音，然后我们通过电波，然后传到我们的天上，消费者那个听众，我们再接收到，这个时间是有时延的，好几秒钟，可能以后我们才能听到。但是想一想，如果一辆车在路上跑着，现在看到前面一只猫，你反应过来，然后你才刹车。如果是每小时200公里，那你有一个那个几十毫秒的时延， 那就不得了， 撞上了。 对， 它马上就撞上了。那怎么要缩短这个时延问题？那就需要有先进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用5G 的这个技术。5G 的技术，它就除了高速度之外，它就是低功耗、低时延，低时延在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现在用2G 的网络，差不多是有100毫秒的150毫秒的时延。3G 的网络呢，是有100毫秒的时延。4G 网络呢，大概有20到80毫秒的时延。 哦，也很大的提速了。 那我们 5G 呢？ 5G 希望的情况是1毫秒到10毫秒， 哦、也就是说我们做的情况就是看到猫就能刹车。 这人的反应是多大的多快的我不知道。 人的反应肯定到不了这个速度。你想一想、哦、人看到一只猫它是这样，看到那只猫是光线反应反射要到我们的眼睛、啊嗯、到了我们眼睛以后，然后我们的眼睛要把接受的光线的反射反应，我们要把它转成一个生物电的信号、嗯、然后用生物电的信号把它送到我们的脑子里，然后我们的脑子经过计算然后得出结论要刹车，然后我们在脑子里把生物电信号再传到我们神经系统，再传到我们的腿上面，传到我们的脚上面，我们再去刹车。我不知道这个时间 人比电脑反正是慢，现在来看 电脑反应是慢的所以我们看到的猫的时候刹车很可能就撞上了，所以人开车只能比如说限速60公里、80公里、120公里。 明白。所以您刚才说为什么这个以后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能够特别快哈，就是因为这个电脑的反应就是快。 对，它是在这些方面的试验是远远超出了我们人的这个效率，我们反应速度、 嗯、 所以这样我刚才我们说到我们正常的开车，我们的高速公路是应该限速120公里、 嗯、 我一说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可以排160公里、180公里，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综合系统它能够把人的效率提高了、 嗯、 把人解决不了的问题 给解决 了、 嗯、 那现在呢这些东西它要完善，比如说 5G 的网络、 嗯、 我们还没有商业网络、 嗯、 5G 的这个技术我们还不够完善了，那怎么把 5G 的技术再移植到汽车上面，把它成为一个汽车的眼睛、 嗯、 成为一个汽车的皮肤，成为一个汽车的鼻子，让汽车能够更好的反应，更好的进行管制，这个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努力的。 但是也蛮快的，因为上次您来我们这儿说过这个 5G 的，那会儿我们还说过 2G，然后我们变成3G 网络，变成4G， 就是这个时间的这个速度是翻倍的加快哈。 啊，确实啊，人类这个技术发展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哈。 嗯。 而且这是一个加速度的，因为我们说人类的信息的传输，那以前我们从发明了语言，发明了文字，干了100万年，是吧？那个有文字到现在就有几千年，然后我们有互联网到现在有几十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1G、2G、3G、4G、5G。这个推荐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嗯、 而且我们的信息的存储，我们信息的传输速度，我们的计算能力也大大的那个加强、 嗯、 我们几年前我们哪能想象我们中国人都能拿个手机在马路上就那个付钱，在任何地方都在马路上付钱我觉得上次来的时候觉得可能性还不一定有、 嗯、 但是现在已经是我们社会中一个组成部分了， 是、 啊、是吧？也许过50年，说我们在路上那个自动驾驶又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嗯， 这个很有可能的。 柯峰，你觉得呢？ 这个5G是这样，就是说它我们说信息技术，我们生活的信息时代，那么它实际上是两个东西，就是计算机和通信两个东西呢， 嗯、 这个并行发展，但是它们之间呢是交替推进的，就是、 嗯。 最主要的是计算机的这个处理信息处理，然后它在编码解码上呢再推进，所以呢反映到我们手里的这个手机上，就是一开始 1G 就是一个模拟信号的一个立在桌上的一个棍机，就像个那个啤酒瓶子一样的，但那个时候模拟信号，然后数字信号变得很小了，而且话音也清楚，再往下呢就是那个 3G 就是可以变成图文，这我们都经过的，就是所以能发个图片了，能发个什么东西，然后4G 可以看视频了， 嗯， 像我这个就是一直可以看，就是在哪都可以看，不用像有的同志就说，哎，你们这有信号吗？有密码吗？我从来不问的，因为我这个一直就可以 看，就是你这个 4G 流量就够了， 够了 不用 WiFi 了，对对对，我就不用了。那么到了 5G 的时候，其实它是把由于它特别带宽，它是把所有的物件就是把这个物品给联网了，不是人的联网、 嗯、 就是通信设备。 物联网了、 啊、物联网，对、 嗯、 你家里的冰箱电器和那个汽车它都是一个物件，然后它主要是有足够的带宽就行，然后它处理速度、 嗯、 那么那个时候不是个看电影的问题，主要就是说它让所有的东西都连起来的话呢，当然很方便我们的生活， 嗯， 就像我家里有两个空气净化器，一个是呆傻的，一个是智能的， 嗯， 就是前两天污染的时候，那个智能的就自动的，它就自动开启，不用我管它， 嗯， 它那个运算的那个，就是它运行的声音，我就能判断出来这个污染的这个程度， 哦， 就是将来这些东西都应该是通过 5G 来联网的，所以我们现在一直是在信息时代里边，只不过就是计算机快了， 嗯、 然后体积缩小，能耗小了、 嗯， 那么这个运算速度快以后，我们的这个掌控能力和对这个信息的处理能力就快了。 嗯，好。 哎，柯峰，这个我稍微给你补充一点点哈，就是 5G 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带宽多了，它能够把所有的事情干了。除了带宽多了，带宽多了主要解决的速度快。 嗯， 那后面还是有低功耗、低时延、万物互联、重构安全体系。

来，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的天，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四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的最高气温四度，夜间的最低气温零下六度。今天的能见度非常好，但是呢气温下降，北风又比较明显，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未来三天都没有降水天，所以呢今天洗车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擦洗车辆。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持续车多，光明桥以南有事故，占用右侧车道，后车小心避让。东三环南向北华威桥到双井桥目前是车流比较集中的。 城市文化范儿，会思考的变形金刚，无人驾驶汽车是集自动控制、体系结构、人工智能、视觉计算等众多技术于一体，是计算机科学、识别模式和智能控制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2018年11月，百度与一汽共同发布了无人驾驶乘用车，按照计划，2019年底实现小批量量产，2020年大批量投产。首批开放城市将有北京、长春、海南，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B，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这两年公众经常能看到自动驾驶汽车完成真实道路测试，无人驾驶汽车已经从概念逐步走向现实的相关报道。自动驾驶是人工智能的集大成者，技术含量高，但也不乏偶发的技术故障，甚至导致事故的发生。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全球首例自动驾驶导致行人死亡的事件发生在哪一年吗？ A. 2016年， B. 2017年，2018年。 哎，我们先来看看这第二道题呢，刚才正确答案也已经说了，是在这个北京哈，先进行了这个测试，是首批这个无人乘用车的首批开放的这个城市。嗯，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哎，像田耕啊、依依啊，还有这个明飞京啊，还有红红啊，还有小黄啊，都答对了，恭喜你们。那么第三道题呢，我们也谈到了是关于无人驾驶车导致行人死亡的事件是发生在2016年、2017年还是2018年呢？哎，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顺着这道题呢，我们也要来说一说目前对于无人，尤其是自动驾驶汽车哈，也法律层面的一些这个规定。哎，来，那么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邀请到了中国通信业的知名观察家、信息消费联盟的理事长向立刚，以及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新闻评论员李克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会思考的变形金刚自动驾驶汽车。刚才呢说到它会思考哈，也是听过各种各样这种高科技哈，什么传感器啦，这种信息的传送技术让它能够来思考。但说到这个无人驾驶车，确实它的这个安全性还是大家会担忧的。所以我们先来说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说无人驾驶汽车真的是可以不用人坐的车上面吗？就现在一般的规定的这种无人驾驶或者在测试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汽车需要坐人吗？ 现在当然毫无疑问，就是所有的无人驾驶的车或者自动驾驶的车，它在测试的过程中间它都是有驾驶员的， 必须得有人。 对，就是我每次做的这个实验我坐在旁边或者坐在后面都有一个驾驶员在那。 要不我说你也不是很担心的，总是有人看着心里踏实多了。 但其实呢看着也没有什么作用了，它只是从那个自动的状态它也可以变化成就是手动控制的状态变成手动控制状态的时候它就有人来进行控制。其实在这里这些东西它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哈。为什么说非常重要的呢？我说一件事情，就是前段时间比如说广州一个那个公共汽车它那个掉到那个水里面去了哈。当时掉下去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议论说这件事情我们永远不知道真相。因为我们为什么不知道真相呢？因为掉下去以后15个人都去世了，所以不知道车上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很快就知道真相，为什么？这辆车被捞上来的时候，这辆车上面 有黑匣子， 有一个那个摄像头，它记录了最后这个情景，是不是？哎，我们马上就知道了真相。但是在最后，从我们的技术角度来看，哎，我们很可惜。如果有5G 的技术，如果有无人驾驶的这个技术，它 他不是需要这个真相的。当这辆车偏离了自己的轨道，这辆车在有人去做干涉的时候，这辆车它就会自动的刹车，它就自动的停下来，这辆车就不会出事情了。所以未来的情况当然可能会有一天它不，这辆车上面可能就是没有驾驶员了，但是其实我是相信电脑作为这样的一个那个驾驶员，他可能做的事情比人作为一个自然人做一个驾驶员他做的事情会做得更好。我们都知道现在像中国现在已经有很大的提升了，我们一年有4-5万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那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大概差不多一年有15万人会死于公路的道路交通事故，这么多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是不是？我们现在对于无人驾驶，我们对于这个智能汽车呢，我们第一我们有很多担忧，第二呢，其实我们很多的担忧是很苛刻的，我们都在想这种很多最极端的问题，什么极端的问题呢？说这辆车那个发现要撞上去了，那撞上去的时候，那个一个是在驾驶座坐着一个人，那在副驾驶座坐着一个人，这辆车会选择用什么角度去撞上去，是撞死驾驶座这个人呢，还是撞死副驾驶座这个人呢？你看我们在提出这么很奇怪和苛刻的这些东西，这些伦理的拷问。但是在整个这个体系中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大部分情况下它出现事故发生事故的几率比用一个自然人去控制的这个几率那要低得多，因为自然每一个自然人他事实上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的心情状况，我们所有各方面的那个能力状况，我们开车技术都是千差万别的，那个智能的这个系统它原则上面它会比我们这个系统要强得多。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中国全部采用了智能系统啊，我很可能我们会一年4-5万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会变成1-2千人甚至还会更低，这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所有的事故的可能性都避免了，都尽量做得更好，这是我们努力的。但是有一点，我们用很极端的东西去拷问那种伦理，我个人认为价值不是特别大。柯峰不知道你怎么看。 我觉得两面吧，一方面他把人的坏习惯被这个机器和程序给抵消了，这是个极大的好事儿。 是。 像我们知道的各种闯红灯，那个时候已经不能发生了。包括在人行道上顶着行人的腿开，这种恶劣的驾驶到自动驾驶情况下它也被屏蔽，甚至于一些高速的冲撞，比如说我前车刹车，那我会通知后车，完全电脑车辆之间的交互，我刹车了那后车也会刹车，否则你做了一个正确的处理，你在一只猫前面站住了，那后边那个人可没看见，他就撞上来了。所以这是第一好的方面，就是把人的坏习惯给滤掉了。那么它可能会出的新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无非是三个，就是传感器故障，那么或者是自动驾驶本身的故障，还有人和自动驾驶的交互的故障，这三个新问题呢会出现，但是呢它总体的会降低这个事故率，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天上坐飞机都是自动驾驶的，但是呢安全性很好，对吧？ 那么微信网友飞鱼说，那既然现在有物联网袭击，那车联网会不会将来也存在这个危险呢？ 这确实是一个好问题啊，非常实在。我们今天我们用的那个互联网这个系统啊，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系统啊，因为互联网那个包括我们的电脑用的冯诺依曼这个架构，这就意味着这个架构就是不安全的，就是容易被攻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想想那个速度激情八，这个路上的车都被控制了，然后路上车就在路上狂奔起来了，这不得了，是吧？让我们所有的车都开到海里去吧，那都开到海里去了。所以我们这个系统必须要重新建构出一套就是独立于传统互联网的一个安全的系统。那这个系统目前为止还有很多问题，确实还是很复杂，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所以我们互联网的基本精神叫自由开放共享，我认为到了我们现在的智能互联网时代，这个精神已经过时了，我提出来的新的智能互联网精神是安全管理高效方便。第一件事情就是安全，如果不安全可以不建，因为你不安全你可能对社会的破坏力，你可能造成的问题会更大，所以第一件事情就要把安全问题给解决好了。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这个安全不是我们现在那个说的，说我们把什么传感器啊，把这些东西啊做得更稳定啊，识别能力做得更强，除此之外比如说它防黑客攻击，防控制， 那个防就是那个别人就是那个植入，像这些问题我们都要解决好。 这个非常重要，这比每一辆车的更重要，因为它是整个支撑的体系后盾。 对对对对，这个是个大问题，但必须要做的。 嗯， 这个互联网多说一点是被原子弹吓出来的，就是我们传统的通信网它有节点的，有中心的。 嗯， 后来呢美国人考虑到说万一苏联丢原子弹把那个通信中心给炸了，大家不都瞎了吗？ 嗯， 所以说我们要建一个呢不怕炸的，那么就是那种无序的像蜘蛛网一样的。对，所以你没有节点让你炸任何一个我都可以绕路而行，这是互联网最初在军事上的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个应用的起源，那是原子弹的威胁。 嗯， 但是交通和互联网的区别在于呢，交通是有序的和国家规划中的。 嗯， 你像我们中国的道路跟欧洲的和美国的都不一样，就是中国的道路因为中国是最早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所以中国的道路是井字的。但是西方国家你要到俄罗斯啊到哪儿，他们都是放射状的。 嗯， 因为他那个国家产生的晚它是无序的。 嗯， 所以你知道在这种有规划的道路情况下呢，他的那个管理方法和那个互联网那种就是为了安全起见最初的那个野蛮生长那个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应该说这方面要好得多。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那个自动控制啊，它可以设置一个底线，就是该撞的时候我不撞。 嗯， 这个东西它的优先级只要高于那个就是其他的优先级就行了，就你在安全上你做一个底线是可以的。 嗯，去年北京市交通委也正式印发了北京市关于加快推进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有关工作的试行指导意见，这也是国内第一部关于自动驾驶测试的这个规定。所以说自动驾驶呢，它这个技术可能给人类交通行为带来颠覆性的改变，那其实除了技术层面，法律层面也要做一些准备哈。 毫无疑问，就是自动驾驶这件事情，我们中国其实未来有可能比世界其他国家走得稍微快一些。 嗯， 快一些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我们政府在法律法规啊，在这些方面呢，还是做了很多的配合。 嗯，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在北京，我们在上海，你自动驾驶的车都已经是可以上牌照了，是有适用的牌照的。 试用的牌照哈，不是上马路的牌照 啊，是可以这个试用牌照是可以上马路的， 可以。 当然不是说在我们正常路上 测试路，测 试的路段。 对对对对对。 那你去北京的西边，在西山这一带，是有很多条路都是可以进行那个智能汽车进行测试的。 哎，他测试的时候那个路封吗？ 那个是那个相对封闭的，其实那个车上那个车上面就是也有可能是有其他的那个车辆行驶， 哦， 但是总体来说这是那个相对封闭的。 哦， 那么在这些路上面其实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就是政府做的很推进的那个作用。 嗯， 而且呢就是我们在那个大兴呢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那个庞大的测试中心，在这个测试中心中间建设了那个模拟的这个车场啊路段啊等等。在这些方面来说，我们做的我们在全世界我们做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因为西方啊很多国家它在那个能不能上马路等等之类的，在法律法规上面它是相对来说我们要比我们复杂，要比我们慢，当然也可以说比我们严谨的，但是它确实比我们效率要低。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可以解决得非常好。从这个角度来说，把这些问题一点一点的解决了，这可以让智能驾驶更快的走出我们的生活提供一个保证。如果我们在法律法规上面做了很多的这些事情挡住了我们的脚步，那我们这件事情可能就会发展得比较慢。 嗯，柯峰有什么要说？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由于这个车它是在有记录的，是在监控的。 嗯， 那么其实关于责任的划分啊还有很多的问题啊， 嗯， 信息时代都能够做很好的解决。我们说个简单的例子，关于碰瓷儿，关于很多的无赖，其实后来就是被抓住以后都是因为边上有个摄像头看见了，铁证如山，你是赖不掉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在就是说信息技术的发展情况下，比如说自动驾驶它出现了问题，那它也很容易分清责任，它电脑上任何一个操作都是有记录的，到底是谁干的，对吧？责任在谁？他更容易说清些 啊。所以说，这个创新工厂的创始人董事长李开复在谈到对无人驾驶的看法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也拿来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哈。他说，无人驾驶技术的远景是乐观的，但是在短期内，无人驾驶的路还比较坎坷，所以也让我们祝愿无人驾驶技术吧，能够在坎坷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最终改变我们人类的出行方式，我们也期待着。好，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向理事长和柯峰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带来了无人驾驶或者是自动驾驶技术它最新的发展的情况，也对于它的未来的发展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愿景和预期吧。谢谢二位，谢谢。 好，谢谢大家。 哎，好，那么在这儿也特别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编辑说要跟大家说一下这首歌哈，是一首这个也是汽车动感的歌是吧？说这个歌是从 这个叫点火到这个踩油门的挂档等等，各个都是踩到了汽车的那个运行的节奏的点上。好，这个歌放不了太多了，我们要把最后一道题的答案给大家先公布一下了。 城市文化范儿，会思考的变形金刚。美国当地时间2018年3月19号，一辆由优步自主研发的无人驾驶汽车意外撞上了一名过马路的行人，最终导致这名女性行人死亡，这也是已知首例自动驾驶导致行人死亡的事故。所以今天最后一道题答案是 C， 您猜对了吗？ 好了，那我们今天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接下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大运河流淌出了北京城的文化记忆，也流淌出了一代代人在运河岸上住的故事。作为一个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踏上寻访之旅，从白福泉老源头经这条水道的逐个节点，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直到走入流入通州的通惠河，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通惠河上留下了哪些传奇故事？城市副中心的运河段今天焕发出了怎样的活力？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走读北京大运河第四集继续为您讲述。 批的新疆阿克苏红枣，各位都收到了吧？怎么样，没有让您失望吧？ 这还要问吗？从最近咱们要求复购的电话就可以看出来啊，大家一收到一吃，哎，立马就来加订了，这就是最好的说明啊。 是的，可惜了，我们第一阶段的红枣推荐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呢，各个渠道都在抢好枣子。您要知道啊，像这样的枣子到什么德基呀、那身价就是连轴翻，基本上都是100块一袋。现在呢，在我们这里一箱5斤只要199，这每斤啊只要39.8。这样的实惠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的抢订热线只能够开通最后2天的时间了。 没错，家里有用红枣吃红枣的习惯的，赶紧把握最后的机会，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来自于新疆阿克苏2018年的新枣，皮薄肉厚，核小，不粘牙，不卡嗓子，甜甜糯糯，而且呢维生素的含量非常高。给孩子做一个枣泥糕啊，给自己蒸一个红枣木瓜，再给老公泡一壶红枣花茶，爸妈呢来一锅红枣粥， 哇， 全家啊都可以吃的健康新零食。那现在直供给您一箱5斤，只要199元，非常的划算。 是的，但是呢，今天明天是最后2天的推荐时间了，所以说各位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不是说不推荐了，是说这个短期啊要结束推荐， 是 因为我们要严格控制到每一批的质量，不能够说您第一次买的又大又好，然后呢来加订，第二次收到的就明显小了，那这样的。